交汇的分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要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风的温柔，闭上双眼还能想起熟悉的天空，也曾见证过最美的霓虹，在遥远的之后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有些问题不需要有答案，我们站在时光交汇的分岔路口，在盲目而又理所当然中选择，再见吧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要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永远记得此刻风的温柔，请别放手。 夏天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我总觉得说如果经常听到这样的歌就不会觉得夏天在悄悄的溜走，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实际上我已经怂了。现在我早起出门的时候已经穿长袖了，因为我知道隔了一整夜的直播间如果继续打开空调的话可能会比较冷。我为什么会觉得说夏天真的有在悄悄溜走的迹象呢？倒不是因为温度，刚才还说是因为自己怂了，现在真的是觉得尤其是立秋之后，明显觉得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天居然是黑的，一周之后的变化就这么大哈。立秋之前的时候我在五点钟起床开始忙碌刷洗漱准备周末早间来这里直播的时候，觉得天已经亮了，应该是一天的工作在召唤着我，没有太大的差别和感受。但是今天早晨不到五点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天还是黑的，所以真的有点感叹哈，夏天已经在悄悄的离开了。7: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上好 Morning Morning， 我是戴毅。听首歌之后来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早早来打卡报道的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周末好。

青春期的伤害，看见你说带我离开，嘿耶耶，我想要离开，嘿耶耶，一起走向未来，嘿耶耶，你为我就下去了，我一直在等待，只是个傻孩。 来陪伴在我的身边，所以我用声音和好歌陪伴在你们的耳边。早上好，好实在，珊珊，沟里娃，风吹麦浪，想改名儿 ，CZH， 小闪 ，Berry， 林木子，他说二姐早，在上班的路上。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最亮的是你。 那首新歌来自于吴莫愁，盛开。 而刚刚用歌声打招呼的是光良双子星。7:21，这里是带你出发。双宝宝今天也要上班，起床去加班，还有来问候早安的是丽丽和莉莉，两个人我都要照顾到哈，不要厚此薄彼。荣宁说早上好，一会儿赶火车的睡不醒新人也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报道了，好吧，要不然我真的误以为说我错过了什么，那今天周六是个工作日，哦天哪。上班出行的人还是很多，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北京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空气质量优，风力呢小于3级。哎呀，这是一个出行的好天气。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7:00-10:00，祝你开心。 如果说从广播里面喊到你的名字，忽然你觉得今天哈有了一种助力哈，能够给你提神的话呢，也要跟千爱，还有包括刚才打招呼的一勺定乾坤，这名我感觉做饭特好吃，应该是说一声 morning 早上好 ，Coldplay Higher Power。 Just can't take it. Sometimes I just can't take it, and it isn't alright. I'm not gonna make it. And I think my shoes untie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and I'm not playing right. You're cynical, like kill me. Till you tell me on the heavenly phone. So hold tight. Come on.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she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 This boy is electric. This b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sparkling like the universe connected. And I'm buzzing night after night after night. This joy is electric. J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circuiting through. I'm so happy that I'm alive. Happy I'm alive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Cause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you're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新五所限，即日起购奥迪 Q3 可享首付2万，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 犬，我看 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流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One 是想和你一起 ，Two 是想和你看风景 ，Three 是想和你飞行 ，Four 是想和你生个 baby。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聊的艺术家。 有人说来太快会很容易受的伤害，也没人强迫你去寻找什么才是爱，是你自己的心疼，男女没平等对待，消极念想让你总说拜拜。多找找自己原因，别哭得脸的抽筋，错的是你的眼睛，这样说动不动听， 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和时间没有关系，前提是动心。再写一个 哦，别想太多哦。 啊， 好了，星期六嘛，给范乐团一点唠唠叨叨的时间。刚才在七点档的时候聊到了，说觉得好像哈、啊，日宇宙的这个时间哦，对不起，日宇宙是一个回事哈，昼与夜的时间呢有了一些变更，昼短夜长的时间开始慢慢的明显了。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发现天也不像以前大亮哈，所以真的会觉得说，暑退秋成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均长。虽然秋分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夏天要渐渐告别的这个事实已经是无法逆转了，所以各种夏日的限定我们就明年再会吧。好，在周末的时光继续是在早上的七点钟到十点钟，依然通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带你出发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我是戴毅，这是鹿晗的挚爱。 带着停留，就让我陪在你身旁，当你快乐或是绝望，就像你陪着我一样。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这首歌我在唱给你听。孤单星球转了多久才遇到了你，靠近在我左右，青春汹涌成长会痛，你皱起眉头让我给你温柔。我们在昨天的经历是彼此明天的勇气，因为你未来不畏惧。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我只想每个落日身边都有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没关系，至少有 华说，这样轻快的歌很适合周末的早上，而且还是久违了这么好的天气和秋天里的阳光，所以呢在早晨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早间的时光。这首跑步歌要送给那些在早上七点钟选择不睡懒觉让自己身体动起来的运动达人们。 相遇的人交换一个眼神对话着陌生人原来你也在这里也笨的默契眼神这是专属于我们的某种暗号只有心跳和呼吸之 几个特别喜欢跑步的是彭翔啊、帕丁顿熊参加过半马是吧还有土豆跑步你今天有在跑吗早上七点三十七分来报道啊如果你不跑一跑的话都对不起你起的微信的名字阿四一起乐跑吧那跑步的朋友呢要多多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城市当中跑步的朋友哈，很多人喜欢戴上耳机这样的话呢容易分散注意力专注地进入到自己一个听歌和跑步的一个律动当中而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更加要注意尤其是过斑马线的时候要注意礼让行人好了继续是个跑步的律动哈，来自于胡彦斌 Fun Rap 把你的手指向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相逢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我紧拳头拿下紧不想成不了伟大

dream. No, no, yeah. Hey, summer dream. 这首歌叫做《高速公路上的浪漫》，我们就把这首歌带给在京哈高速上行驶，应该是回京的方向吧。我希望是越听越清楚哈，送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报道的斜杠青年哈，待会儿可以来继续跟我来保持互动和联络。韩语歌呢会让人觉得很浪漫，我也想到了我之前看到一个选秀节目的片段，那个选秀节目是叫做我们爱上的那首歌新歌手，然后里面有两个韩国的少女，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组合、啊、还是说年轻的女孩歌手哈、啊。他们是就这个节目是让当代的一些年轻的歌手来翻唱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些韩国本土的一些老歌，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让年轻人们来了解在当今的 K-pop 之外的一些很多经典的歌曲。所以我也想说他们是不是很像，就听他那个歌声和片段很像是一下翻出了我们曾经听到过南方二重唱的一些歌，想到了华语民歌时代的一些作品，有些感觉就是那个经典的感觉还是很值得去传承下去的。所以来听听南方二重唱奔放奔放。 我曾向往奔腾在大海，我曾盼望飞翔在天空，自由自在，轻松徘徊，无忧无虑，尽情奔放。我曾 典型具有上世纪的80年代的一种哈 复古风啊，真的是一种怀旧风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叫做《奔放奔放》。杨征告诉给我说，已经完成了周末的晨跑的配额，晒了他的那个图啊，那个图我大概看到是3.9几公里，抱歉，我这个图打不开，只能说很好的自律的人哈、啊，你们值得更好的人生，值得更好的生活。好了，旋律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周董来了，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你的小狗长大了吗？我的灰烬还会怎么？我的相片都丢了吧？我见不到黄面的吧？这个借口还不错吧？一把剪刀一堆废话，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买过几来两的兄弟，后一回头后一才行，虽然不管我的地基，胸口一洗我的地眼，家里孤单刷刷机，心情就提特别贵气，夜冬的来临夜干里，你外等来刚公爱我破衣，阿里刚好是我不安，我没有经营到就 t

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我的他，我的他，我的他，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这世界那么大，不要谢谢你继续锁定手边调频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周六的早晨继续来收听带你出发。刚才听到的是大张伟近期的一首新歌，叫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觉得私底下独处他应该是个很安静的人，不是特别喜欢说话，但是在唱歌的世界当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他有一个可爱的有趣的灵魂。好，继续来听首新歌，也是近期的新歌，容祖儿和李斯丹妮的合作 So Fresh。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味觉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 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满了 清晰，释放的还不够， 画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情操，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星状跟你一样， 天微亮让思想找释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也发烫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感醒来都在，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个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游戏想要纯粹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点开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旁边的眼光早已拥有小厨房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遇见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all the way， 凭着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我也不要再错过，明天如朝阳的我，再对你轻声地说 Make it right。 Hey Joe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精神来，他背上跑出门外。 天气好的星期六，如果说呢你出行在路上啊，在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拍拍晴朗的天空，但是要提醒一下，刚刚也看到天气预报提醒说，虽然今天天气不错，但是午后呢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多多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哈，看看你所要去到的那些地方会不会有下雨的那片云彩。刚才的歌来自于棉花糖，让我来给你拍张照。我觉得很多人自己如果说觉得很满意的照片，或者说自己的一些头像啊，拍好的照片，个人的照片都会用在头像当中。所以昨天在微博刷微博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个话题讨论，就是你拥没拥有头像自由。哎，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进去看了一下。其实大概讨论的内容就是，如果一张看上去比较清凉的照片，你会不会把它用作头像？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说你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啊，在不论跟任何人聊天和对话的状态下，你都不用担心说别人会有点对你有些奇思怪想，或者觉得你啊怎么会选择这样的一张比较清凉的照片，那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但是呢，因为很多人的工作啊都是比如跟同事啊，跟自己的领导上司会有一些单独的交流和小对话框，所以有些头像就会斟酌再斟酌。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来跟我一起聊一聊，你是否拥有头像自由。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照片是不是只能放在比如说类似于像淘宝头像、支付宝头像，还有哪些闲鱼头像？哎，闲鱼跟淘宝是一样的，还有哪些是需要头像的呢？豆瓣好像是可以选择的。好，愿意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这首歌来自于贝克小姐 Miss Beck，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8:18带你出发，在路上。也要提醒注意行车的车速的朋友们哈，路过斑马线的时候注意礼让行人。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一起经历那些奇怪的小事情。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也许我不会变得富有。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或许我们的未来不会那么普通。 管春风怎样，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不插电的给我感觉，阿妹张惠妹的一首代表曲目。我觉得经常会就是听一些配器比较多的或者编曲风格比较丰富的那种音乐多了之后，你往往会期待听一些比较简单的。这首歌就是可能只有这样鼓的节奏和这样的一种方式带给你一种不插电的效果，觉得听上去很清新啊，很符合周六日有时候你很期待早晨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刚刚聊到头像，无糖咖啡说我很喜欢换头像，这说明什么呢？我也觉得不好下一个定义，换头像或者不换头像真的是每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和自由。当然有一种说法可能说不喜欢换头像的人他可能相对来说内心更为强大一些，觉得他不在意说别人看到我的头像是不是常换常新，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关于头像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接着讨论。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周六早上的8:26，这里是带你出发。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消散。可我要有多勇敢才能直面暗淡，谢谢你用心陪伴叫我释然。黑暗中看见一束光，绝望的我找到了方向，迷惘的生命被照亮，尘埃中孤独倔强的绽放，我迎着风找到太阳，我守住自己的信仰，那年消失的珍藏我永远不会遗忘。 主题曲哈，一定要结合上画面，结合上剧情，才更加的有感受一些。所以这部影片呢，会在8月27号的时候上映《再见少年》。它讲述的是在2000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千禧年的一个社会转变的背景下，发生在南方小镇上的一段消散的少年友谊的故事。今天已经是21号了，也就是下一周的周五的时候就会上映。昨天我去看了《夏日有晴天》，巧了，这也是讲述一个哈在夏天当中发生的故事，也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成为他难忘的成长之旅当中的一段难忘的经历。所以来听听周深的《夏日有晴天》。 阳光凝梦为的盛夏，飘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 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吹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小奇遇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家里有小朋友，并且对于动画影片特别感兴趣的一些大朋友来说，哈，这部影片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它来自于迪士尼和皮克斯35周年特别呈现。我觉得是这样，本身我是海边的小岛长大的，我就会觉得跟海有关的一些故事都是我内心当中藏着的一些儿时的记忆和感觉。而且我们大人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达成的共识，其实很多友谊如果不经受考验的话，你是不会感受到它的珍贵的。所以关于这部影片当中成长的秘密，珍贵的友谊，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很有趣。 Shamanas Tanny Summer of Love. We were taking it slow, tangled in the sheets until the evening. There was nowhere to go. Yeah.During the days, learning each other's shapes, tracing shadows of rain down your back. Oh, kisses on your body in my memory, baby, nothing comes close. It was the summer of love, a delicate daydream. And for a couple of months, it felt like we were 18.It was the summer of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it was the summer of la la la la la la. Meditation and tequila, calling you my señorita. Didn't know how much I need ya. Hate it when I have to leave ya. I've been taking mental pictures for when I miss you in the winter. Staying up until the sunrise, praying it'll be the last time. It was the summer of love. Taking it slow, yeah. entangled in the sheets until the evening. There was nowhere to go. No, it was the summer of love. 车的 Coffee's on me， 真的是有一个老灵魂的落日飞车啊！如果我现在此时此刻是握着方向盘的话，我想我的可能把这辆车就一路开向海岸线了。我还说今天早上天真的绝了，秋高气爽的感觉，再配合上今天听到的歌，打开车窗让晨风灌进车里面，怎一个惬意了得！想想刚刚那首歌，确实是这个样子。不只是晨风哈、啊，晨间的风，还有迷幻的风，因为那是落日飞车的音乐和风格。好，继续来听歌，周美儿。 Never seen the sun before. meant to crash, dance across the evening sky. And in my sorrow I can see that missing you belongs to me. Oh, wild blue, deeper than I ever knew. Wild blue on a bed of gray. Oh, baby, what a wild blue. I found myself when I lost you. 水打湿了，好像有八九个太阳都挤着呢，能不能把多余那几个给射了，怎么办？七八九月的天气压得我不能呼吸，紫外线打在脸上，热浪一大波来袭。 Really hot, really hot, nobody made me crazy. Oh my god, oh my god, I'm going crazy. I need a summer rain, summer rain. I need a summer rain, summer rain. I need a summer rain.Dripping on me, dripping on me, ooh. Let it 下啦啦 oh let it dripping on me. 我想要一场大雨，打湿把我的身体。Let it dripping on me, let it dripping on me. 打湿我和你，打湿我和你。Let it 下啦啦 oh let it dripping on me. 我想要一场大雨，打湿把我的身体。Let it dripping on me, let it dripping on me. 打湿我和你，打湿我和你，打湿我和你。上的太阳太多，像你喜欢的女生，可是多了会太热，能不能只留一个，留一个很有分寸，温度刚刚好，虽然也当头在照，但不会那么的热，能随时降温，冰镇融化达到我想要的温度，体贴不粘人，我想要一场倾盆大雨来打湿我的身体。 Let it dripping on me, let it dripping on me. I need a summer rain, summer rain. I need a summer rainSummer rain, dripping on me, dripping on me, dripping on me. Ooh, let it 下啦啦 oh let it dripping on me. 我想要一场大雨，打湿把我的身体。Let it dripping on me, let it dripping on me. 打湿我和你，打湿我和你。Let it 下啦啦 oh let it dripping on me. 我想要一场大雨，打 是把握着身体 Let it drip in on me Let it drip in on me 那是我和你那是我和你那是我和你 Let it shalala Let it drip in on me 我想要一场大雨那是把握着身体 Let it drip in on me Let it drip in on me 那是我和你那是我和你 Let it shalala Let it drip in on me 我想要一场大雨那是把握着身体 Let it drip in on me Let it drip in on me 那是我和你那是我和你那是我和你 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喜欢上了一支乐队他们叫夏日入侵企划然后现在呢这个李让同学唱的是夏日打湿企划不能下海了游泳了啊立秋之后水开始凉了啊看到了 TTZZ 在东京啊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早听到早起跑步的朋友们真的很羡慕有了二宝之后呢坚持了五年的跑步瞬间就停滞了下来自己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前天打了新的这个新打了第二针的疫苗昨天呢有一些的副作用会觉得有一些全身的酸痛感今天除了睡眠不足呢感觉满血复活满血复活不是复活满血复活周末愉快希望整个人都更新成了 2.0 的版本 Casey Musgrave 带来这首 Oh what a word 2 seconds Northern lights In our skies Plants that grow in Open your mind Things that swim With a neon glow How we all got here Nobody knows These are real things These are real things Oh, what a world Don't wanna leave All kinds of magic all around us It's hard to believe Thank God it's not Too good to be true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

Some things look better, baby, just passing through. 中速的律动，我相信我们的国人朋友会更喜欢，因为这样的一种合成器的效果和加上这样的一种复古的节拍，整个人听上去你会觉得既有律动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律动的感受，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燥，没有那种一定很赶的感觉，反而感觉你的舞步会很轻快并且很优雅。在9:05的时候，刚刚听到的是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的新歌 Cold Heart， 这里是带你出发。萧敬腾你知道吗？ 能保存多久？或许我该试着活在当下，多愁善感，烦恼不安。你知道吗？我快乐什么？我们的爱还是热的呢。或许我该试着梦想那未来，两鬓斑白还在依赖。虽然总有一天你和我终将面对别离的时候， 是爱，你知道吗？ 感觉这个版本的哈，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尤其程思佳唱歌的方式跟刚刚萧敬腾的演唱的状态有点像，呵呵，有点男女翻版的这个意思哈。虽然星期六啊，星期六有的时候很多人呢会晚起一段时间，但是呢该吃的早餐还是不要错过，还是要好好的安排早餐的时间。可能九点钟有人刚刚从床上爬下来，早午餐一起吃了，可以没有问题，但请不要在家里面制作黑暗料理。周笔畅，恋爱料理。 冷的黑咖啡，低调的哭，寂寞讯号，流程红茶的香，橙色宣言，爱的预告，爱情到四天哭拉线，味蕾每一刻的寂寞体验，我不曾相信香味极限，丰富的灵感让爱随身新鲜，想念要一点酸，让你的暧昧在不经意间沦陷，热恋持续沸点，让冰点融化在你温柔视线，怀念灰色的天，每一秒全都算是经典，回橙色宣言，爱的预告，爱情到四天哭拉线，味蕾每一刻的奇妙体验，我不曾相信那香味极限，丰富的灵感让爱随时新鲜， 爱美在不经意间沦陷，热恋 前面我们说聊到了一个登上了微博热搜的话题，说27岁了，你有没有头像自由？土豆跑步说没有头像自由，现在头像就不是我想要的。而珊珊说的是，我很喜欢颜色五彩缤纷的，很绚烂的，很好看的。我的头像呢，一直就没有更换过。之前呢，有曾经换过头像的想法，可是想一想又算了。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算了的理由呢？还看到了沟里娃说，其实聊到头像呢 ，QQ 头像用了十几年，微信头像也是从开始用到现在没有换过。倒是少不更事的时候，很喜欢换 QQ 的签名，后来长大之后也就不再写签名了。现在可能大家很多人微信的后面还会缀一句话，那个算是签名也好，算是座右铭也好，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控制它哈。我觉得那个我也是很少换，选择了一句话之后就一直这样的用下去了。我想想为什么呢，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你经常偶尔会换一换你的个人的封面，偶尔会换换头像，但如果连签名都换了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都换了，呵呵，真有那种感觉。好了，继续来听片花，待会儿继续来回顾一首老歌。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在忽然睁开眼，真的闻到香气需要等。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吹呀吹，让的风吹，抹干眼眸。 我想我做的对，我想。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 容易带给我们感动的往往是一些老歌，所以今天要回顾的是一首来自于郑伊健在 Earth 专辑当中的 Darling。 周末好。 费心思。话题重复七至八遍，其实我诸多手势热烈地暗示。Oh my darling, my darling， 求缘分令你立即倾诉我心意。前没有恭喜，你仍然都不太在意，明白意思已花费心思。 这老歌配上这样的一种 disco 的节奏哈，听上去就莫名的让人觉得周末很开心。郑伊健 Darling， 其实很多人在这一次披荆斩棘的哥哥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看到谢天华，看到林晓峰和陈小春以烽火海组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在心里面默默的惦念着一面哈，所以也祝愿很久没露面的一面一切都好。好，继续来听首近期的新歌，来自于魅力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继续热身，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的确，就像很多非常非常支持 Mayday 啊，支持五月天的人说的那样子哈、啊，选择了 Mayday， 听他们的歌，每一次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谢谢五月天的新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丽丽说：“我偏爱孩子的头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可爱的女娃娃的照片，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女孩子，后来又做了幼师，孩子们的纯真和可爱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乐趣。所以关于头像换一不换，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聊。进一段广告的时间。”来听最美中轴线当中的雨燕回正阳。 雨燕万里把家回，端望家门似而飞，总是一片凄凉夜，幻世尽粗柔门楣，梦如云端长似命，换得同伴回故园，一生四方中 笑在脸上。 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我是 DJ 戴毅，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没想过有一天，有一人，有一种眼神，像微风，像一场小雨，将我唤醒。曾经害怕看日落，害怕看沉默，若不拥有什么，也不会害怕失去更多。 是你的拥抱，让我变得舍不得，你让我不再坠落漩涡。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 时间慢慢雕刻。 It's your love, It's your love,尘埃风花树本上的线索，被救了。 没想过另一生，另一人，另一颗灵魂，每一遍都缓缓经过，就像河流。过不曾幸福过，不曾相信过，等到日落时候还有什么能值得回首。失去再多若是相遇的因果，我不怕再次坠落。我漩涡 It's all loveIt's all love, 时间慢慢雕刻。It's all love, It's all love, 尘埃风花树本上的线索，把这love。 如果说你此时不是坐在了窗边，没有看到外面的大太阳的话，哎，怎么听到耳机里面，听到这个广播里面声音下着雨了？是天气突然变化了吗？并没有，这是来自于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单曲，来自于叶喜儿和丁时光合作的《连载》当中的，加入了一些环境音。其实这个环境音就是昨天他在音乐实验室当中特意想强调的。其实很多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灵感啊，一些所谓我们称作白噪音的那些声音，都可以化作创作音乐的一个动机和灵感，所以找机会也可以多多的聊一聊。他们的新专辑呢也是正在制作当中，所以我期待有一天哈，可以尽早的把他请到九七四直播间。作为九七四丁时光后援团团长的我，有这样的义务和这样的责任。好，接下来听歌，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谁今宵又深微？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我想跟你再待一必会再会，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谁今宵又深微？淡落任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 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像路像风，来时如夏日聚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心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色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 时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大雨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担心不辞而别离去， but you don't love 说80后现在也不算年轻了，哎呀，我这么一说肯定80后来打我。我是因为说到 Duffy 哈，因为 Duffy 是84年的，所以呢30多岁的他其实听歌曲，听他的嗓音，你完全不会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年纪，有可能会更年长一些些，就是因为他从小就在 old school 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氛围里面长大的。据我小时候最常听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歌，所以你说他怎么不会拥有一个老灵魂呢？我记得以前有个听友问我说，戴毅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嗓音，可能就是我无法企及无法拥有的嗓音，就像 Duffy 这样的，所以当我嗓子哑的时候，我会愿意唱这样的一些歌。 我想你了。 好，继续来听歌。 雨滴亲吻着海洋， 化成盐。哎呀， 又想你了，因为太阳升起了，太温柔了。哎呀，像融化的冰淇淋，控制不住的甜蜜，吃一口忘不了了。哎呀，一定是氨基酸作祟，糖分在体内飙升，一想到你就晕眩。哎呀，嘿，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候 是身份调查。不是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路边的情侣太招摇了，哎呀，又想你了。外套口袋里掏空荡荡，哎呀，才分开不到一天，相隔了整个世纪，贝多芬也在哭泣。哎呀，少了你，天黑了，肯德基也不想了，原来是想你了。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号 啊，不是，就是想确认一下你还活着没有。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哎，又来了一条微信来自于华成岩的哎呀，看到了无糖咖啡说，没有那么频繁的，或者说隔三差五，隔三差五都不是，就不频繁换头像的人，可能他们的心思更加的成熟和稳重，不需要通过微信头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关心。我前两天刚换了头像，因为我的这个换头像的理由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照了一套照片，我觉得有些照片呢很适合当头像，看上去比较的明媚一些，所以我也是隔了大概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之后才又换了头像。所以你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打击有点大哈，打击面确实有点大好，今天顺便聊一聊哈头像的事情。有的人觉得说微信头像能够属于自己的一个比较自由的支配的范畴，而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头像不光给自己看，很多时候你的同事你的朋友都会看到，所以要考虑他人的感受。 Marshmallow Jonas Brother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Cause my wheels are rolling and taking my foot off the gas and it only took me one night to see the end in the line stepping deep in your eyes eyesDancing on the edge, about to take it too far. It's messing with my head, how I mess with your heart. If you wake up in your bed, alone in the dark, I'm sorry. Gotta leave. my heart a full breaking. Some are going to be staying, staying. Dancing on the edge, take it too far. 升起的东边 Believe in me， 清晰所有不管多久音符绝对会变金币。 Everybody repeat， Hear me from the east side， ooh， See me from the west side， ooh， Know me from the best side， ooh， 离去闹的嬉笑的变彩虹，不愿不停累积也不变态度，我的心情由我自己不被谁摆布，有着北斗星指引我不要谁带路，看准方向在向我们走， 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 说，跟紧我，因为周围让你防卫，我音乐最安全。 时间，天天都要意外，时时刻刻都精彩。我现在，脚边的空气化一盛开。 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张怡在9:46的跟我说，他说就知道 Coco 去了丁时光的音乐实验室，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更加充分的收获。嗯，所以就像刚才里边唱到的，期待着哈，就请你们敬请期待，因为他很快就会来做客 FM 974。